嘿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莫大人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这周五的节目呢，又和你见面了，你还好吗？ 最近有一个电视剧特别火，叫《微微一笑很倾城》， 香奈和贝微微嘛。 对对对，看过这个电视剧之后，我突然又特别想玩网游了。 就是这个电视剧讲的就是在网游中，这个男女主角 恋爱了， 对，然后发展到线下又在一起了，而且都是帅哥美女。 对对对。今天这个话题呢，我们就聊聊关于游戏里的爱情吧。说说你在网络游戏里谈过的恋爱。 走出人魂，琴声阵阵飘渺红尘。我用千年的青春。 是的，我记得我上学那一阵儿，就是、 你也在里边结过婚是吧？ 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是大家都喜欢去网吧打游戏嘛。我是乖乖女，所以我就没有经历过那样的体验。不过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那个网游世界里 找到了爱情， 对，结婚了呀，或者是跟别人生子了什么的都有。 第一首歌呢，来自张碧晨的《渡红尘》。 对，我们今天选的歌呢，也都是跟网游有关了。 对，很好听的歌。 我在轮回里等，等你的承认，等你的一个转身。 我发现网游很多古风的歌曲啊。听听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故事。是四年是思念，他说呢，网络游戏我现实中都没有恋爱可谈。 但是我觉得你现实中没有恋爱，可能游戏中能找到爱情呢。 对，也许哦。 谎言过成几生，爱到走至人魂，琴声阵阵飘渺红尘。我有千年的情深，即使修炼这一生，只为寻回你的人。活过书生，读过爱和恨，却读不过命中和你的离分。而关于你的回忆，一步一生根，是我爱过 小黑妞。她说我跟我老公呢，就是网络游戏里认识的，就是当年很红的那个游戏劲舞团。一晃九年过去了，我们现在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一个可爱的宝宝，我们会一直幸福下去的。 哇，这真的是从游戏世界来到现实世界，然后还在一起的人。 哇，劲舞团做了一件好事啊， 好幸福呀。祝福你们吧。 这首歌来自于 CF 玩家的全球最大单身狗联盟，是一首说唱歌曲 啊。对， 我一个人在这城市过着普通的生活，最大爱好就是玩 CF， 陪伴日出到日落，打开我的电脑，用枪声来放松。忙碌的背后还好有他陪伴我左右。单身24年，手法惊奇，8年的枪龄甩狙快过007。别再跟我提什么脱单的意义，单身狗的节日由我来重新定义。你以为单身狗除了寂寞就是？ 这首歌呢是来自一个 CF 玩家的自己创作的 rap。玩过 CF 的人可能特别有共鸣啊，就是一个枪战的游戏，射击游戏。其实我们男孩子呢，就是从小都会有一个这个拿着枪上战场的梦想啊。然后我上大学那会儿也经常和朋友一起玩游戏，我自己还玩过这个 CF 的游戏，确实很有意思。就是在游戏世界里可以突突突，那个时候 突突突不是啪啪啪吗？ 不，这个完全不一样。突突突是打枪哦，打枪射击。啊，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单身狗，听这歌特别有共鸣。 嗯，设计来劲了。 谁说单身生活寂寞空虚没人爱，一个人生活我活得照样多姿多彩。你们为夜场电影累的排队买票，我在线上和我一帮兄弟战斗通宵。Hatcher Double Q 盲举从来没问题，你看看我的身旁从来不止我自己，我换枪的速度你们全部都比不了，复活了继续让我身上腺素再燃烧。谁说单身不能享受第二份半价，第二份半价我一个人吃掉，因为食量很大。想约朋友撸串喝酒就打个电话成局，根本不用在意女友担心我和别人的关系。 Fly in the hole 来站在我身后，这是我的态度也是我的愤怒。假如我们成就最大的单身狗联盟，年纪就不服输还反的单身国度，你们费尽心力为我对象一笑凝固。 喜欢这个突突突的朋友们哈，尤其是男孩子们，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游戏。 嗯， 看这个留言，他叫做安，他说呢，这个问题我还真的没法回答，因为我是属于玩游戏敌我不分的那种，大家都很嫌弃我。 线上节目孤单 CF 送枪来陪我，看电竞大神明星枪娘为我直播，单身狗变黄金狗，尽情的快活。 GNZ 18枪娘上线来陪我，不孤单一起来，千万别啰嗦。这个世界并不是所有人都爱我，我的世界不需要所有人都爱我，让他们说就当是苍蝇飞过，瞄准对手，小心我的枪会走火。 阳光下的麦兜他说呢，在我退游的时候终于可以说老公其实我是个男的 啊。你原来在网络世界里糊弄别人的感情。 对，这就是传说的游戏世界里的人妖。 也是我的愤怒，假如我们全球最大的单身狗联盟，年轻就不服输还反的单身国度。 That's in run， 我想已经够了，怕你受不了打击，如果你敢来我让你记住你那没用的防弹，一枪枪爆头就代表我生命的目标，自己的路不需要任何人来指导。情人七夕圣诞节通通不用过，光棍节马上到了又如何，不用帮女友清空购物车，神枪节目孤单 CF 送枪来陪我，看电竞大神明星枪娘为我直播，单身狗变黄金狗，尽情的快活。GNZ 四八枪娘上线来陪我，不孤单一起来，千万别啰嗦。有人说单身是残疾，我只能笑，去让飞雨留言，随风去飘。最精彩的活法并不是问号，单身就是无限可能的符号。 下一首歌来自三个糙汉一个软妹的此生与你不过相逢。 嗯，这首歌的原曲呢是日本很火的一首曲子。 嗯，对，这也是一个我们的听众朋友推荐的一首歌。 也许从开始牵绊就已注定了离散，你伸出的双手带着梦寐的温暖，我却不敢往前。 无力洋洋的 Rose 啊，一看就喜欢易烊千玺啊。他说、 啊、 我可以说小时候玩奥比岛在里面喜欢一个 NPC 吗？ NPC 是什么 你知道吗？ NPC 其实就是电脑里的人物、 嗯、就不是真实的人， 他是个虚拟人物、 啊、 不是真的人。 我懂了我懂了，就像一些吉祥物似的呗。 对，就爱上 NPC 真的是一个 无解的一个 对，真爱吧，只能说。 嗯， 穿透了黑夜人化相似孤走过多少风景绚烂，我揣着回忆一路心情黯淡。如果说某个瞬间我来不及回头为你惊艳，继续逃避是不是不用抱歉？ 生与你不过相逢，像白日做梦，像彩虹消失在夏季雨后的晴空，说不出口的情。 连连连他说呢，反正我现在就是游戏认识的王者荣耀，当时呢他在我对面千年之狐，而且很会玩，果断变身小迷妹呀、啊、我当时用的后裔，他还在怀疑我的性别，他在内蒙，我在苏州，等我毕业了我们就面基。嗯， 我装作和过去藕断丝连，再多勇气给你坦白也难堪，其实那个人早就与我无关，是我在自作多情，带着痴情假面，有些人一生只能一次遇见。 哇，你这说的什么呀，完全听不懂啊。 游戏世界里的这个扮演的角色嘛。 哎，我记得我唯一玩过一款算是正经的网游的是神仙道、嗯、 啊。 那个时候我是用 pad 玩的，就还挺迷的、啊、就是做神药啊丹药啊什么的， 就是掌游是吧。 对对 对, 对， 最近这个手机游戏特别火，就很多手机游戏都特别火。木子五渣他说呢，你以为每个人都是贝微微和肖奈吗？ 是，如果真的有肖奈那样的大帅哥，我真的愿意玩一玩，但是没有吧。中奖的几率很小吧。 就这个朋友就用微笑掩饰忧伤，他说呢，我期待有像肖奈和贝微微一样的从游戏走到现实中的爱情，可想象很丰满，现实很残酷。 是的，大部分电脑那边都是那个抠脚大哥抠脚大汉。 不曾发觉差点回忆的心动，着风在人海中微笑着与你告别，我们太过清醒，不适合做梦，从今后就再不相见，别转身留恋都遇见，触得到的心安是我最后的心愿，当初压抑着想念 佩林，他说我只玩过一个网游叫梦幻西游，湖北二区神农架174级魔王寨小骨头，曾经最纯的爱恋给了一个155级大唐官府剑侠客。你还记得我当年五开帮你刷经验的时光吗？你还记得我为你夜夜泪湿的过往吗？13岁开始玩梦幻，19岁认识你，转眼过去7年了，我已经过26岁了，账号密码都记不起了，但你还记得我吗？ 嗯，很多人都是玩了很多年之后可能账号密码都忘了，但是曾经和自己一起并肩战斗的朋友，那个人你还一直记在心里。 哎，我很好奇他怎么能记住这个区服务器啊什么的。 因为大家都是在那个区服务器里才能一起玩。 下一首歌来自于许嵩的一首很好听的中国风的歌曲。 嗯，对，我记得好像也是一个网游的主题曲。 却又遇到见光阴，三月春花见此去，迢迢年华谁老去，世界是缘随我心，地不清，苍恋远隔一半，我怎么绚烂？看得冷血轰然，寻求已太晚，月下门同归丹，昨夜太平长安，苍天上星河转。 江公子啊，他说呢，听说周杰伦玩英雄联盟，我果断下载了这个游戏，想着万一哪天碰上我跟小公举一个队伍呢。 虽然你结婚了，但身为迷妹的我还是喜欢你啊，周青春你好。 是这样的，比如我看那个《微微一笑很倾城》的时候，我就特别想说下一个玩一玩，能碰见肖奈没准。这个朋友他叫做隔壁小黄，他说《王者荣耀》，他说现在在带着一个妹子，我在广州，他在厦门。 哦，就在这个游戏里 带着一个妹子，哎呦，你还是一个师兄了呢， 看来很厉害啊，帮主、是吗？ 我觉得现实生活中找不着女票的男生可以试试哦，玩游戏。 My house 小房子，他说呢，2000年那会儿啊，当时玩 CS， 基本全部都是男的，女的很少，所以很多男的都会来保护你。然后认识了比我小四岁的他，差点就在一起了。现在呢，他崽子都3岁了，我还单身，只愿岁月如常，我心明月。 嗯。不知道当时是什么原因哈，你们没有最终在一起，不过也是一段很美好的回忆了。 嗯， 没有恋情的世界，他说呢，我从初中就喜欢他，喜欢他好几年了。初中毕业后呢，我就冒充网友接近他，我们聊着就成了网恋，但不到3个月吧，我坦白了。今年我们再次遇见，我们不那么尴尬了。你说我们是朋友，那么多年不见了，可是你依然还在我心里。是啊，这些年我遇到的人形形色色，但就是没有动心的，我还爱你，你是我这辈子最爱的一个，也是唯一爱过的。 嗯，看来这段游戏中的恋情还挺让你记忆深刻的。 其实他这个就等于是从现实中到网上，然后再到现实中。 嗯， 如果现在男未婚女未嫁的话，可以试试呀。 下一首歌来自刘亦菲的《蝶恋》。其实《蝶恋》这首曲子呢，是《仙剑奇侠传》第一代游戏里的一个插曲，当时非常经典，也是很多玩过这个游戏的人的回忆吧，可能80后比较多。 想要对你说，不要离开我，风风雨雨都一起走过，孤单的时候谁来陪伴我，还记得你许下的承诺。天上多少云飘过，地上多少故事成传说。天广阔地广阔，天地之心谁能明白我。风中 一只冷漠的皮卡丘，他说呢，我5年前玩炫舞，跟初恋一起玩，他教的我，我们那游戏里结婚了，天天一人一台电脑练技术。后来呢，他和我前任好了，我们就分了，再也老死不相往来。现在呢，炫舞也还玩着，也结婚了，只是挂名片，不现不联系，纯游戏。男朋友呢也会照样去找，只是换个人去爱罢了。 嗯， 想要对你说，不要离开我。 还有这个听一曲青歌，他说呢，网恋见光死，人丑哪敢谈呀。 没有，那我觉得现实生活中人丑更不敢谈了。 哎，你知道吗，轩导，就我们那会儿，可能你也有这样的经历吧，就是特别流传一个恐龙这个词儿，当时就是网络兴起的，就是很多人在网聊之后就见面嘛， 是， 然后结果对方是个恐龙。 还有就见光死， 成传说。天广阔地广阔，天地之心谁能明白我。风中 魔法社长，他说呢，对不起，还真没有试过游戏恋爱的。有恋爱结婚系统，我也依然是坚定的单身派。恋爱结婚这种成本远大于收益的经济行为，为什么不呼吁一下理性投资呢？ 好理智呀。 活该你没有女朋友。没有吧。 哎，对，好像是在游戏里结婚要花好多钱才能结婚。 但是吧，成这个伴侣之后好像一起打怪升级还挺快的。 开我 好的，那我们最后一首歌呢是汪苏泷的《梦幻诛仙》。 嗯，对，很好听的一首歌。 深夜惊醒，梦回二十寸，睡眼惺忪，泪湿透了枕，只恨年少时天资愚钝，没参透缘分。 哎，莫娜，有的时候我就在想，就是你玩游戏的时候不都得全身心投入到那个场景里去吗？ 嗯， 那你这个戴着耳机也一定要质量好一些的 啊。 哎，我们这个 说到这儿一定要说说我们酷我的耳机了。 对，那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嘛，我们那个酷我耳机 K1 哈， 嗯， 以前自从推出来之后从来没有降过价，但是在双十一，也就是我们节目上线这一天，哎，双十一这一天降价了 啊，有大优惠了。哎， 当然了，这第一次降价，以后有没有也不知道，所以希望大家有这个耳机需求的朋友啊，你想要说听歌曲更清晰啊，音质更好的话，就可以去天猫旗舰店那个酷我旗舰店里去看一下。 嗯，对，嗯，这个耳机在天猫里是排行很高的一个耳机啊， 是就是性价比， 卖的量非常大， 就是性价比很高的。 嗯，对，而且很方便的一个蓝牙无线的耳机。 是，然后我们也在同事那里申请到了五条耳机的这个礼品吧。 嗯，对， 想要送给大家在双十一这天，然后呢，大家可以。去我们那个酷我音乐调频的微博， 嗯， 然后转发那条 抽奖的微博， 对呀，转发那条送耳机的微博，然后呢， 嗯， 我们会在双十一当天的中午12点开奖，祝大家好运了。 嗯，对，转发并艾特三个好友就有机会拿到一个酷我的耳机哦。 如果你没有中的话，那就去我们官方旗舰店看看吧， 难得折扣啊，我准备去买几条。 嗯，买几条送妹子。 对，送给朋友们。 明月城门外，任谁来刀山火海，是说什么正邪两派，你的手我也不会放开，今生爱一回恨一回，是是非非，还是若再会还与你双双对对，青山飞过眼，你飞过我指尖， 瞬间凝结永恒。这个朋友他说呢，我们是在一款手机夜游里认识的，他是我们帮的帮主，很暖心的一个人。我比较内向，不太爱在帮里说话，他为了让我不那么拘谨呢，有什么话题都会拉着我和帮里人一起聊。后来呢，游戏里出了一个夫妻法宝，我们俩为了拿那个法宝就结婚了。再然后呢，两个人就慢慢有感觉了，网恋了3年多，还是因为种种原因分手了。 哎，学长，你知道吗，我记得我看咱们那个听众的留言嘛，还有一个人说是和帮主结婚了，但是后来呢，帮主居然劈腿了， 嗯， 啊，和当时他们结婚的司仪搞在一起了。 好狗血。小说里都没有现实这么狗血， 啊，看来这个游戏里的这个的爱情也会出现第三者。 嗯， 山飞过眼，你飞过我指尖。 默默不语夜光降，他说呢，他让原本不相信网恋的我唯一次的想要去相信，最终呢真心错付。就像老薛唱的，我听见了你的声音，却藏着颗不敢见的心，相识一年在一起一年，如今分手一年半了，还是没能走出来，是那个一想到就会流眼泪的人。 嗯，再分享我们这期节目最后一条留言，他叫做宝宝没有海绵，他说我在游戏里结婚的游戏伴侣给我推荐了酷我音乐调频，现在呢已经是莫大人还有萱草的忠实粉丝一枚了，正在从第一期开始一期一期的补， 虽然有点晚，我想说谢谢他让我听见了你们。 嗯，酷我音乐调频真的是这个玩游戏的必配哦。 是，而且需要一条好耳机。 对，对，应该是一边玩着游戏一边听我们的节目。 对， 这样最惬意了。 对，如果你没有耳机的话，建议你公放，跟大家一起分享。 好了。那这期的节目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很有趣的一期话题啊，从来没有聊到过的一个领域，让我们瞬间回到了曾经这个刷夜玩网游的时光里。 嗯，好的，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 拜拜 拜拜。 相爱一回，恨一回，是是非非，来世我再会，还与你双双对对。情与山飞过眼，你飞过我指尖。江湖实在不过问，下个回合转身又沦陷你眼神。今日饮一杯酒，滋味不醉不归，明日城门外任谁来刀山过海，是说什么正邪两派，你的手我也不会放。深爱一回，恨一回，是是非非，来世若再会，还与你双双对对。青山飞过眼，你飞过我指尖。明日城门外任谁来刀山火海，是说什么正邪两派，你的手我也不会放开。今生爱一回，恨一回，是是非非，来世若再会，还与你双双对对。青山飞过眼，你飞过我指尖。山飞过眼，你飞过我指尖。